船，穿一种幸运草，穿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向青春做个伴。越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越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很受年轻人欢迎的，它是张韶涵的一首代表作《预言》。这首歌唱出了年轻人对于理想的那种执着，而且张韶涵在这首歌曲当中的表演以及声音呢，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她的那种独特的嗓音在这首歌当中表现的是淋漓尽致，因此这首歌呢，在2004年一经发行之后，就获得了多项大奖，比如说获得了 TVB 金曲榜颁奖典礼十大金曲奖，以及2005年获得了第五届百事音乐风云榜十大金曲等多个奖项。马上我们就会听到这首勇敢追求自己理想的《预言》。 Yeah. 昨天我看到有很多人在网上讨论，像我们这种经历过高考的人，还记不记得在高考结束的那天晚上是怎么度过的？是不是经历了一个无眠的夜晚呢？总之呢，不管是那天晚上怎么经历的，但是我觉得心情一定是前所未有的开心，就像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心情不错。虽然孙悦的这首《心情不错》唱的是过年时候的一种感受，但是我想高考结束所带来的这种喜悦一点都不亚于过年。 事儿挺多。 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姜育恒，是他的一首《再回首》。我想这首歌把它送给考生呢，或者是即将毕业的朋友也是非常合适的。在即将面临毕业的时候，面临着和老师和同学们之间的一种分别，往昔在一起的美好的青春岁月可能永远都会被我们珍藏在记忆当中了。 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曾经与你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送出一首歌，我觉得是再合适不过了，那就是林志炫的那首《凤凰花开的路口》，也非常适合送给毕业生。同学们在一起的这些时间呢，使他们之间的友谊如同家人一般的温暖，但是到毕业的时候呢，也应该坦然的释怀，把最重要的感动以及美好的记忆留在心中是最重要的。 又到凤凰花朵开放的时候，

他们旋律优美，经久不衰，或记载着某些事，或牵扯到某些人。那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 FM 九八六，越听经典， 越听经典， 感受音乐，品味人生。 朋友们，感谢您将调频依然锁定在 FM 九八六，收听由贾悦带来的《越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在下半时段一开始，咱们来听一首邓丽君的非常有名的歌《甜蜜蜜》。这首歌呢，被收录在1979年邓丽君推出的国语专辑《难忘的一天》当中，是由词作家庄奴根据印尼民歌而填词的作品。后来这首歌大受欢迎，风头一度盖过了原本要作为这张专辑主打的专辑同名歌曲《难忘的一天》，足可见人们对于这首歌的喜爱。马上我们就来听听这首非常甜蜜的歌。 这首歌的前奏，您是不是猜出它是什么歌了呢？它就是由曲婉婷为电视剧《离婚律师》演唱的主题曲《爱的勇气》。 同时呢，这也是曲婉婷的第二张原创专辑《See the Worlds》，我为你歌唱当中的《Love Drug Me Down》的中文版本。这首歌刚刚发行一天，就在 QQ 音乐上获得了100万的点击率。后来呢，这首歌确实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这首歌呢也是在大街小巷传遍了。不仅是好听啊，而且由姚谦老师重新填的中文的歌词呢也是非常的耐听。 够坚决，还记得拥抱时的心跳，还记得与你的亲吻和你身上的味道。让一切无处可逃，我学会祈祷，忘掉悲伤，爱的勇气在燃烧。我爱的勇气，我已准备好再次迎接爱的来到。我们都看懂似是而非的侥幸，选择面对自己的出现，不再回忆来路的艰辛，是当作必须付出的决心，放下了。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八六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贾悦。接下来我们会听到新加坡歌手林俊杰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江南》，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正是想念，爱有万分之一甜，宁愿我。

搅拌把木珠破窗，面对着万物与太阳，宁可是一线感染，想起来不是那气温，唱起来不是笑谈。 这里是 FM 九八六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下半时段好歌继续，我们来听莫文蔚演唱的一首《他不爱我》。这首歌呢是非常平实的一首情歌，如果我们试着从中剔除掉莫文蔚的声音，那这首歌几乎是乏善可陈的。歌中莫文蔚的演唱娓娓道来，一句一句把歌词唱进了人们的心里。 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哦，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我知道